又转舵进风冷落雨，世上漫漫向心共存，陪我为你沉淀。 如月了理性超过自然，瞒住了上帝让你到身边，即使爱你爱到你变成碎片，仍任我接应你落地上天。如你化作乌云，谁还要见全？来沉没在我的心珠吧，世界快要变作碎花，趁这结你叹口气吧，答应送我最美那朵水花可以吗？来拥抱着我，凝视漩涡，卷起那热吻背后漫赤风波，将你连同人间浸没， 我爱你亦是那么多。 来拥抱着我，从我脚尖亲我， 灵魂逐寸向着洪水跌堕，恋爱再蚕食我， 如地网天罗， 不顾后果。 这贪欢野的我， 是谁在吞没谁也奈何？ 是谁被卷入谁红颜过？

着简单的满足，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，

着我经呼吸有异变，高温已产生色讯令人乱，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扑着我身。